咁可樂最重要嘅成分糖漿就冇辦法運到德國，冇咗配方糖漿，呢種汽水又冇辦法喺當地生產。總公司同德國分公司亦都斷埋聯繫添，德國分公司經營陷入困難。當時德國可樂嘅負責人叫做基夫，佢靈機一觸，決定自己製造一款喺當地買嘅飲品。在他主导之下，公司的化学人员用做芝士的副产品乳清液混合苹果榨汁留下的残渣，创造出一款新口味的苹果碳酸饮品推出市场。他们为这款只是在德国卖的汽水改名 Fanta， 英文 Fantasy， 德文的简写意思是幻想。就这样，在战时德国的公司就不用执笠，而德国人同样没有多少其他外国汽水可以选，销售额就一直咁升。在战时糖是需要配给的情况之下，人甚至因为芬达够甜，买来在煮汤炖肉的时候添加下去，由汽水变成主食其中一部分，销量可想而知。德国战败，几乎将利润和新产品的配方交给可乐美国总公司，公司曾经调查他是否跟纳粹有关，最终就指他都没有成为纳粹的一份子。芬达的诞生亦都不是纳粹要求的，品牌和希特拉或者纳粹是无关。虽然是这样，他在二战结束开始停产了十年，1955年在意大利拿波里重新推出芬达，当然不再是卖最初那种苹果残渣，而是以拿波里出产的橙制成，亦都就是我哋而家最为人知嘅芬达橙味果汁。重新推出嘅呢隻汽水个名系旧嘅，里面部分原材料系新嘅，亦都冇咗令人对纳粹德国嘅联想。蓝地球，冯少宁撰稿。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色无限， 色无限知识。 个人意见节目《广东广西》现在开始。 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吐息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迟了半个钟头开始的广东广西的节目，我是林以乐。因为今日整个香港的新闻焦点一定是财政预算案的，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是无惊无喜，亦都对我们今晚请来的嘉宾所服侍的对象就没什么大关系的。这个嘉宾是谁呢？就是正新书院的陈少卓校长。陈校长， 喂，大家好。 你好啊。喂，大家知道呢，即圣心书院就非常出名啦，就喺长洲要坐船去一个离岛啊，我都去过啦，惊涛骇浪啊，那个地方。你自己嘅背景相当之紧要啊，即喺加拿大读书啊，咁又返到香港有几间学校就任教啊，又体育啊。点解会走到一间咁特殊嘅学校去教，即係教书同埋做校长呢？ 我教书十年啦，教书十年之后咧，就当时叫转工。简单嚟讲，三个原因啦，一个就系我自己信仰嘅原因啦。我觉得我喺信仰里面所经历，上帝嘅爱系同别人分享，咁我希望将呢份福气同别人分享。 但你其中一间学校都系一间宗教办嘅， 系啊，基督教学校嚟噶，都系噶，冇错。咁但系嗰阵时就我认识正生会啦，知道有一班青年人喺嗰度。咁第二个原因就系我爸爸妈妈嘅离世啦，佢哋好早就病。重病，五廿二三岁啊！ 哇，真系好后生喎！ 系啊，即系我而家老过佢哋嘅，我而家60岁，咁所以咧，对我嚟讲嘅时候，我觉得啊，生命咁短，得两个选择嘅啫，一系就玩尽佢啦，另外一个选择就系希望成为别人嘅祝福，咁我选择后者啦。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自命，我觉得系一个好老师啦，咁我谂唔中意读书啊，或者系。所謂曳曳地嘅學生先有好嘅老師嘅啫，叻嗰啲你唔使阻佢噶嘛，個自動波會踩有佢噶啦。 係好似而家疫情底下，佢哋屋企即係上堂咧，你就分得到嗰啲個叻學生自己搞得掂嗰啲，基本都唔使點上都得噶啦。咁但係唔得嗰啲就好辛苦啦，係咪？ 唔得噶啦，搏斗咯。 系因为成个香港教育制度咧，就真系唔系我唔可以讲叫填鸭式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即系、就是、mass production 大量制造嘅一个工厂嚟嘅。你合乎资格嘅就即系、就是、可以毕业，唔合乎资格嘅就拜拜咁样。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比较特殊啲嘅要求嗰啲咧，你就真系唔得噶。因为我亲眼真系见过。有一啲佢香港真係會考係肥晒佬㗎喎，嗰時即係仲係會考，唔係 DSE 啦。哇！但去到外國轉兩個圈，佢真係可以考到翻嚟香港讀醫喎，或者 係啊！我有次有機會去沙凡市咯，我遇到一個學生，我就係我親口問佢：，我喂發生咩事啫？我喂，即係你香港讀書啊，即係唔得喎。咁嚟到佢 OK 喎，即係。咁 喂，仲有英文喎、哦，英文世界喎、哦，系咪啊？ 但系嗰个小朋友佢答得我好好，佢亲口讲我先至更加系、哎哦。佢话咧，香港咧就教书教咗你之后咧，就考你唔识嘅嘢，即系咁先叻啊嘛，系咪？好似你分到类， 好刁转嘅个问题，一定有一条问题系刁转到咧，你即系一望落去答就系错嘅，咁嗰只。 因为我自己回想，当我教书都系，嗱你教晒啲例题，做晒啲练习，教数咁啊。咁到嗰时到考试，你计出啲深啲嘅，咁你就分到啲边叻啲，边唔叻。好似头先讲，就将人筛走咗啦嘛。 系啦系啦， 呢个成个谂法。但系咧，嗰个小朋友同我唔系青年人啦，佢同我讲，佢去到外国读书咧，就发觉老师教乜就考乜，就睇下佢教嘢，你识唔识噶嘛？我发觉，咦，成个图画唔同咗。咁出嚟嘅结果就系、是、香港就做咗好多人咧。叻个叻啦，唔叻个大部分系失败者， 系啊。 但系人哋嗰边咧，大部分都系成功者。你勤力做学早，咁即系你 O K 咁攞 A 又唔难嘅。咁所以成个图画就发觉，诶，咁咪变咗系背后个教学哲学影响到。 同埋咧，即系好似德国为例啦，你一个大学教授或者一个嘅学者，佢同一个嘅出边一个厨师，其实嗰个社会地位系一样尊崇嘅。吓、 啊， 即系变咗你喂，我读书唔系好系我进路嘅，我咪去做厨师咯，冇所谓。但 系 香港你咪有啦，喂，我唔读书啊，走去学厨啊，咁就啲成年人觉得喂冇乜前途噶啦，学厨咁样。即系我哋嗰个价值观系咁样睇嘢啊嘛，吓。 系啊，我哋中国人或者甚至我夸张啲话亚洲人嗰个谂法，万官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 系啦， 其实将好多嘢筛走咗。 考状元，大家都啊，即系我哋清朝制度冇变过嘅， 仲系清朝啊。但系最弊得一个状元啊嘛，系咪先？ 而家好多啊，而家十个十 A 啊，好多啊，即系五星星啊，而家讲嗰啲。 系啊， 但系嗱，而家即系你入到呢一类嘅，即系譬如正身书院啦，同即系传统嘅教育制度唔同咧，你整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嘅咧？ 其实我去到嘅时候系冇正生书院嘅，正生会里边做戒毒嘅啫嘛。咁、但我去到嘅时候，见到即系一班青年人啦，十零岁、十八九岁啦嗰阵时，咁我就觉得有咩好做啊？咁啊，俾啲练习佢做下咯。但我发觉，原来佢即系用一个好清楚嘅目标俾佢，每人能够达到嘅话咧，咁但佢又开心嘅。咁反而佢问我、做完一本啊，俾多本你做下。其实我俾啲暑期作业佢试下啫嘛。 咁难得，唔系系咪同一班嘅先？即系佢四年班就俾四年班佢先，你唔系四年班俾三年班去做啊？ 才思考咯，就咁佢做咗时候，人好中意啊！你牧师你同我都人都中意人赞噶嘛，系咪先？即系人哋话喂，你靓仔喎，头先你话我靓仔系咪？咁我明知你讲大话啦，我都 happy 噶嘛。 咁你系靓仔嘅，对比我嚟讲，系啊， 唔系你身形健只， 你又型嘅啫。 咁所以我就发现啊，喺个过程里边嘅时候，慢慢佢原来。读书就唔系个个中意，但系人最要有鼓励咧，人都期望自己有出头咁。 我见到好多青年人，佢系中意读书嘅，即系佢中意翻学，中意读书，唔中意考试嘅啫。系， 亦都系，尤其是系唔中意读教科书，中意读书，系啊，啱噶。咁所以佢班青年嚟讲嘅时候，当佢揾到一啲嘢，佢都觉得啊，我都想试下啦。咁所以佢啊，98年嘅时候，我哋就注册咗基督教正生书院，咁让学生可以考会考啊，而家可以考 DSE 啊。 但系会唔会好难咧？即系嗰段时间，你谂下，喂，呢班僆仔都系出边读书，唔系好掂噶，走嚟仲要帮佢走翻入嗰个正规嘅走道嘅嗰条跑道嗰度，同人喺度赛跑咁，得唔得噶？ 嗱，跑道就一齐啊，但系目标可以有人跑100，有人跑200，有人跑5000噶嘛。即系只要我按每一个人嘅时候，我俾到唔同嘅目标佢，其实佢可以由。 進入100，跟住進入200，一步步嚟嘅啫。 嗱，呢個咧亦都係阿陳校長咧另一個強項嚟嘅，佢係跑步嘅，佢跑勁，好勁嘅，教過我。遲啲有機會再即係同佢傾嘅時候，先再分享跑步嘅生活歷程。但係即係你嗱嗰、那個你點樣轉自己嗰個心態咧？嗱，我見到一批非常之社會上按照正規嘅條跑道跑嗰啲，而家喂甩嚟甩。甩嚟甩碌嗰個批，佢要拉翻翻嚟，你會冇激氣嘅咧？見到呢班細路仔定係點咧？ 唔會，一方面就係其實我自己細個都好多人俾機會我啦。第二方面就係我自己心裡有個信念，就係亦都我自己經歷就係、是，其實人人都有唔同嘅能力嘅。不過你要條魚去學飛，要只雀學游水，都實死㗎佢，佢一定搞唔掂噶嘛，係咪先啊？所以根本就係我哋要反而揾翻就話佢嘅 DNA。里边系究竟佢本应该做乜嘢？我最近我有人教我去睇啲雀仔啊，原来有一种雀仔咧，佢识得去搵啲嗰啲蜘蛛丝，爱嚟吉穿块叶，爱嚟缝埋两块叶嚟做个巢啊！ 吓咁高智慧啊！ 系啊，咁嗱冇人教佢噶，又唔系佢阿妈教嘅，教都唔知点教啦，佢阿妈又冇读过书，但系佢个 DNA 里面就有， 即系天赋啊呢啲能力。 系啊。冇錯，咁我點能夠幫到嗰班青年人佢找得到呢？咁但係佢點嚟就係機會囉。 就係個環境，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啲雀仔嗰啲要有蜘蛛絲嘅環境先得，如果唔係點呀？自己套絲咩？ 請稍後片刻，你嘅電話將會再被接通。 我哋呢、這個而家暫時咧，今個禮拜咧，仲係咧要用電話咧去同啲嘉賓咧去分享咁，所以咧有時咧嗰個嘅信號收得唔好咧，就會斷咗啊！真係唔好意思。咁我但係都開心啦，因為陳校長，我哋繼續會接通佢翻入嚟咧。 係啊，唔好意思，啱啱 即係俾只雀仔啄咗條電話絲啊！而家 啲嘢係冇可能係啊！真係係啊，啱啱。系啊， 即系你制造个环境同埋嗰个佢发掘到个兴趣，咁其实即系啲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系可以好向上嘅，上进心好强嘅。 我又可以讲埋，我最近我有一个学生嚟到去到，咁佢真系智商咧，即系唔系好高，同埋咧佢又都有啲情绪嘅情况需要食药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学校里边咧，我最近咧有一个泥水师傅嚟咗，咁啊就带佢去做嗰啲泥水工作，竟然佢系我全校里边。做英泥去吻牆係最好嗰、那個。 哦， 師傅話佢嘅手勢嗰個柔軟度啊，哇！佢又中意做喎、 啊。即係佢就可以入建築行業噶咯喎，咁樣。 冇錯、啊。 但係如果通常你見到咁嘅青少年，你個心情會點？ 哇！我為佢開心啊！但係最初佢嚟嘅時候，同事都覺得難，同埋教開個校都覺得困難。但係我見到佢嘅時候，我話即係睇到佢有機會有出路。如果將來佢跟咗個師傅，人真係教佢話未必做叻，但係佢起碼有個工作，個社會能夠有功能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咯。咁好緊要嘛！即係如果唔係佢就係、是、哦智商又唔高啦，又有情緒，又食藥喎，哇！即刻諗起咩啊？即係揾間院舍揾起佢啦。 係。嗱，出面即系正規嘅學校就即系分咗 banding 啦，當然都係，但就不至於好似你啲學生即系都係有啲嘅犯咗事啊、吸毒啊，先判咗入嚟俾你哋噶嘛，係咪？係 啊。 咁喺咁情況底下，你見到呢批人，你點樣見到希望咧？基本上嗱，即係正常喺社會上邊見到呢批人就唔係歧視佢哋嘅，不過會覺得喂呢班人有咩希望咧？即係大家都打咗個問號噶嘛，你會點啊？ 我谂我每一个人都好，我就觉得我哋唔好睇到面前个表面咯。有时我有啲即系睇好啲戏都咁讲啦，你见到嘅嘢唔系一定系真噶嘛。咁我自己亦都从我自己个人经历嚟讲，如果我以我细个嘅个人经历，咁我读书都系唔叻噶啦，或者头先牧师你讲，或者唔系啊，我咁周围去望下，有好多人细个都唔叻，大个出咗嚟做啲嘢，哇咁都得嘅。咁其实系唔系小例子噶、哦。系嘛？即系当然读书叻嘅话，可能十优嘅啊状元啊都有。但系好多状元喺个社会里边，你听闻有冇边个十优状元即系做紧啲嘢好影响成个香港？又唔系好多啊，有一定有吓。但系又有好多朋友，其实佢好多背景唔系所谓咁强，唔系名校，但可能今日社会里边佢系做紧领导啊，做紧一啲好重要嘅工作都有噶嘛。咁所以我见到头先你话，我见到学生嘅时候，我唔系见到佢今日嘅问题咯，我见到无限嘅可能性啊。 但因為個社會已經慣咗，就算你話EQ 本書出咗嚟之後咧，大家都知道，喂 IQ 高 EQ 低，你出條出嚟社會成就都好低嘅，個 research 出咗嚟噶啦。但係個香港社會冇變過，台灣社會冇變過，都係即係台灣補習嘅風氣咧，仲勁過香港啊！基本上， 其實亞洲都係噶啦，日本啊、國內啊、你韓國啊、 新加坡嘅讀書壓力比香港仲勁。 印度都是，咁所以我就话今日亚洲人我哋基因里面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呢啲唔知点解转到入到我哋嘅 受大清帝国影响， 明朝都有噶啦，可能。 即系，但系你要改变自己嗰个价值观真系唔容易，因为我哋都系咁样长大噶嘛。虽然话你自己本身成长嘅过程里边都系读书唔叻嘅人啦，咁所以你比较体谅到佢哋啊。但系唔叻得嚟，你又冇呢一批即系有啲嘅咩吸毒啊嗰啲嘅背景噶嘛吓。 但系我自己去咁多年同班青年一齐生活啦，以前去即系会计书院教书十年啦，未就系前生书院啦。咁我自己有啲嘢咧，我觉得 common 即系共通嘅，就系、是、其实青年人都系中意玩快乐倾偈。 咩青年人啊？系人都中意啊！我俾你听。 冇错，牧师冇错都系。咁系人都要啱啱，即系我觉得依啲系好心灵。里边嘅嘢系冇变过嘅，咁所以我见到外边嘅嘢咧，可能哇，即系黑人憎啊、样衰啊，但系我真系好多嘅经历里边，当佢一坐翻低嘅时候，佢当年笑一齐捉棋，最近嗰班学生咧，我哋冇游戏机玩噶嘛，咁佢冇嘢玩就做咩？佢搵细个冇接过啲龟咁上下嘅嘢啊，佢就接啲嘢好似龟， 用纸嚟接噶嘛， 系啦，搵纸嚟接冇错啦。跟住就喺张台度咧，佢自定规矩喎，四五个同学、就点样咧吹嗰只又撞人一只落台边，有规矩喎。咁唔知点吹几多下，你发觉我见到嘅时候系好开心，点解？即系人嗰个嘅心灵里边嘅纯真相处、美丽笑容出晒嚟咯， 同埋创意。 系创意无限啫， 系嘛？即系你原来冇部机规范佢咧，佢就自己谂啲嘢出嚟玩噶啦。 谂噶啦，佢就走嚟真系捉嘢啊，走嚟捉啲小昆虫睇下，咁研究啊，系噶。 我即系咁，俾你见到你就会开心噶，系咪？即系满足感啊，嚟自呢度。 因为我觉得有个朋友咁讲，老师啊咁讲噶，佢系人。好重要就係做翻個人啊嘛，好做簡單好矛盾， 好深啊呢個講到。 你諗一諗，係啦，做翻個人，咁我問人係咩咧？ 而家好多人係做狗奴同埋貓奴嘅， 冇錯啫。但你有冇見過狗放人啊？ 有啊，我梗系有见过啦。 系、 放嗰啲系非人啊，系菲律宾人啊，系 亦都有啦。放香港人都有，我以为系放狗啊，唔系啊，原来只狗带住佢走噶。 系啊，系啊。 系啊，好惨啊！ 即系嗰啲好大只嗰啲，你真系扯佢唔住嗰啲噶嘛？ 扯唔住， 系啊！ 我有朋友因为咁入咗医院，乱咗几针噶，一拉佢就撞埋灯柱度，真系惨啊！ 真系惨嘅悲剧呢啲系，即系你估佢唔到。咁、但系你一路做咗咁多年咧，你最开心系乜嘢？ 我最开心，牧师谂最我唔会答最、即系冇其他啦，咩事以后都冇。 即系会有更开心， 有好多开心嘅时候就系、是。真系見到同學嗰種眼神，即係例如舊年啦，因為係舊年啦，疫情嘅期間，咁我哋有機會咧，我哋出海，一出海反而冇疫情啊嘛，我哋爬到木舟啊，去行山啊，去攀石啊，我哋見到佢嗰個嘅笑容啦，佢克服困難啦，嗰種眼神，嗰種眼神好吸引我。今日我專登翻同中六嘅同學再分享，我成日笑佢哋，我講好多次，你講完都唔明我講咩嘅，咁我再講啊，咁但係佢個眼神望住我，你話佢完全明白，我唔知啦。但系起码嗰个一个人嗰、那个、那个 person 嘅人喺里边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啫。人望住你咧，有啲人眼神好虚嘅，即系你唔知道佢谂紧乜嘢。但有啲人望住你嘅时候咧，你发觉里边有个人喺度，好似想听紧你讲嘢一样。咁嗰个系一个我觉得令我好开心。另外一种咧就系、啲家长啦，有时我听见啲小朋友有出现问题嘅时候，家长打俾我。头先今日七点几钟，我揸紧车，有家长打俾我，佢个。即系点样个同小朋友相处，或者有啲问题嘅时候，咁我感觉一种无助。到我讲完之后，佢觉得啊，校长我有个方向，咁我觉得系令我都系开心嘅时候嚟。 好，我哋先听一首歌，刘德华嘅《笨小孩》，之后翻嚟再同阿校长倾偈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

弥敦道315号同沙田云里花园第二座，任何在今个月11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呢九幢大厦超过两个钟的人，要最迟星期五接受检测。位于尖沙咀 K11 Musea 的餐厅明朝食馆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。任何在今个月18至24号曾经身处该餐厅的人士，最迟在星期五接受检测。政府听日会在长沙湾昌华街增设流动采样站，位于薄扶林华贵社区会堂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去到星期五。财经方面，道琼斯指数报31,618点，升81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,884点，升3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：港元7.755，日元106.03，瑞士法郎0.909，加元1.256，人民币6.458，英镑对美元1.411，欧元对美元1.213。澳元兑美元0.792，新西兰元兑美元0.738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788.76美元，卖出1,789.94美元。天气方面，预测系大致多云，早晚有一两阵微雨，最低气温大约19度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，最高气温约25度，吹和缓偏东风，初时风势清劲。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，同有几阵雨，日间温暖。星期六稍凉同干燥，星期日风势较大。现在气温20度，相对湿度87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，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，接种疫苗好重要。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，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，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，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。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，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！ 精明一点，健康多一点。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，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，迈向健康人生。 透过小故事推广精神健康信息，改善公众对精神病、情绪病的误解。说书人这个组织是怎样用不同人的切身经历改变大众固有价值观呢？请留意星期四的健康人物专访。 精明一点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。 60分钟走遍世界。 桥本圣子接任东京奥组委主席，请来港大学者冯祖健讲下。 森喜朗可以说是桥本的政治导师，经济上的人物关系是很丰富的，是令到桥本是不能够代替森喜朗之前所做的一切功能。 谭永辉、陆宇光、陈浩之，十万八千里。 星期六朝早11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一分钟阅读，主持黄子晴，制作周伟业。 罗夫论文自然有一套标准，尽管他在香港报章杂志上遥不光，写的都是杂文，报上的文学在他心底里面对散文这种文学的精致化要求上乘之作，不停留在报章上作快快框框的杂文，他似乎都有这种想法。对于政治文学，他并不掉以轻心的，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：你一定要看董桥。这句是罗夫的推荐，亦都是罗夫心里对散文那种精致文学的准则。 他引用董桥的话，论述了散文的艺术要求。董桥说他绝对崇拜钱钟书先生的识见，钟爱管虽篇，但是他认为钱钟书的散文有两个缺点，一是太刻意去卖弄，而且文字太油亦都太顺了，因为油的关系，他的见解很快就画了出来，太快了，快到无声无息，不耐读。 董桥的散文观，他说散文虽学 虽识虽清。他指出散文有学先有深度，有情先不会枯燥。他还说散文我认为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内容。 罗夫说对他文章读得多的人不用看作者的名字就会说这个就是董桥，亦都因此罗夫有这句说话，你一定要看董桥，亦都在当时流行起来了。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和文章的娓娓道来来看，罗夫亦都确是散文高手，或者他自己未必接受，只会说我只是个报章杂文写手，亦都能够在报上的反文认可区贩卖我的杂文，压啲稿费。 在报章文字最流行的七八九十年代，我曾经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杂文最能够代表香港，它就是香港文学。我真的这么说过，这个是我的看法来的。 睿智悟出真理，阅读丰富人生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，我是林以乐。今晚请来嘉宾就是正新书院的陈少卓校长。陈校长。 喂，你好。 我知道正新书院就最近都转了型了，现在的学生不是单单说是吸毒啊或者黑社会的小朋友，亦都有些情绪问题啊、赌博啊、上网啊，甚至即是拒绝翻学的学生的。那么其实他初初入到来正新书院，他们的即是心理状态会是怎样？ 有时我都问那些学生，我说你点谂啊？嚟到我哋个码头嗰啲落船啦，佢第一感觉后悔 咯。最惨咧就系逃亡唔到啊！嗰度 系啊，佢见到个环境，佢话后悔咯。第一感觉咁，跟住就嚟到就有啲有情绪啦，又挂住屋企人啦。咁就透过啲大哥哥， 同埋佢突然间见到一个又唔系话嗱，连一个咩长洲度假村嘅感觉都冇啊嘛，你 明唔明啊？ 你迟啲起好咗一个新嘅地方就可能系啦。咁但系唔系啊？我去到咦咁咁嘅咁 啊，冲冻水凉啊，冇冷气啊。 唔系咧，仲要大家一齐系冇遮冇掩咁冲。 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变得对他们是很大。 冬天都要冻水凉、啊。 是啊，但是就人始终是一个群体的群体性，他说咁大家一起做，有啲哥哥啊，有啲即係朋友一起即係慢慢即係鼓励他，咁他又 OK 的。 会不会喊足一个礼拜他们真 的？冇啊，三日到啦。 适应能力好高啊，三日。咁但係啲家长呢，啲家长会唔会呢，家长都系送佢入嚟㗎。 会有间上入嚟噶，但系就会有啲嘢打话俾我哋咯，即系好担心啦吓。 但系佢啲家长一见到咁嘅环境，喂，即系点啊？我咪可以即刻带翻我仔走啊？咁样会唔会咁啊？ 嗱，我呢个好得意喎，就冇啊，因为点解？第一，我哋之前都讲清楚嘅；第二就话，其实家长去到小朋友要将小朋友送入嚟嘅时候，其实都系已经冇路走，佢知道。佢知道冇選擇啊！咁我形容我哋嘅學生係佢就去到所謂出事，或者甚至真係又有嗰個刑事嘅後果，同佢俾本來嘅生活就中間一個嘅空隙，一個機會咯，啱夾喺中間，所以咁佢冇選擇，佢知道如果佢唔再理佢嘅時候，可能會闖出更大嘅禍。 即係入正生，起碼都仲係讀書先啦，係嘛？ 系啊，佢会觉得有正面嘅效果咯，会读翻书啊，有啲技能啊，同埋有一个群体嘅生活咯。因为其实我谂我哋比较下而家嘅青年人同以前嘅青年人，其中一种心灵嘅，我就会觉得系比较自我、比较情绪、内心里有一种迷失嘅状态。 点解咧？即系嗱，我哋细个嗱，而家嗰啲青年人又好迷失啦，又有啲即系选择恐惧症啦，佢净系去叫快餐嗰度。要点样菜呢都可以想十几分钟喎，真係点完之后又后悔喎。我唔係好明白。 我諗佢哋嘅人生都有類似咯，因為一我叫極端嘅自卑又極端嘅自大啊，即係佢成日講就係我做乜都得，不過佢又做乜都唔得，佢做唔到嘛。 係因為咧同打機有啲關聯嘅，即係打機可能佢真係已經變咗林書豪噶啦，明唔明啊？點知道真實一打嘅時候變咗都唔知乜嘢？ 係噶係噶，冇錯噶，因為。我哋亦都個社會呢，我諗我哋一方面啱嘅，即係多啲鼓勵呀，多啲即係肯定佢呀，但有時我哋冇一個實際嘅經驗去建立嘅時候，佢就得一個講法，個諗法就話我得嘅，我想做就做到㗎啦，我想做球星，我想做打機王咁啦。咁但係當佢做嘅時候呢，好似你話佢彈琴或者打機都好，其實要練㗎嘛。我聽過有啲打機嗰啲要练跑嘅，点解啊？原来佢话咧，佢坐咗八个钟同人砌嘅时候，喂都攰噶嘛，成个身体。 所以佢哋话有啲叫打机凳噶嘛，搵凳嘅喺度似你。 得噶，我唔知道。 世界边可能有张凳俾你打八个钟系舒服嘅？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系坚持啊，佢个身体嘅体格要好啊。咁所以话，当我哋今日个社会就系同我细个唔同，细个好简单啊，我觉得就系、是。读唔到书咪做嘢咯，做想发达啦，储钱咯，搞生意咯，其实基本上条线简单。但系而家佢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又想做啲有意义嘅嘢啊，我又想做啲嘢影响个世界啊，我又想咧做啲嘢搵到钱，即系好咧，佢都唔知道自己想点。所以我话简单嚟讲，就是、一个迷失嘅状态咁。 嗱，我接触嘅青年人就，我唔知道你哋嗰啲系咪咁样咧，即系有两种状态。第一种状态就系咧，佢好多装柱啊。即系嗱，咁系要咁啦，要咁啦，要咁啦，要咁啦，嗱，唔系是但有一样唔系咁，我就唔得噶啦，咁样嗰啲咧，咁喂，即系搞到自己冇路走喎，可以系， 会噶，因为佢个脑知好多嘢嘛，我哋以前就知就系勤力做。储钱搞掂，佢而家就知道好多嘢，佢要好似为自己计划啊，同埋而家咧嗰啲教育局咪叫人咩生涯规划嘅， 生涯规划， 十几岁点规划啊，大佬，就好似你讲你装住啊，佢谂到天花龙凤，有个学生同我讲，佢想做教练、啊，我话大佬呢、這个时候好多教练失业啊，走去送外卖咋，我真系识有啲系冇晒嘢啊嘛，因为疫情嘅期间啊， 网上教练咯、 啊，嗱。我啊真系听过睇过啲片，我觉得真系唔系好得咯，咁就会得 喺唔得嘅里面都叫得啊，得得地啊叫真系， 唔系好过冇咯吓。 即系呢个真系好难阻到啲青少年咧嗰种上进心向上行嘅，因为佢上、即系我哋上一代叫眼高手低啊。你想得好好啊，但系你做唔到啊，咁所以个挫败感好大 嘅吓。系啊，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喺我哋今日青年成长里边嗰、那个。即係有啲人嘢係心靈就喺裏面，但我覺得其實係我哋嘅手去做事，嗰、那個工作經驗咧係影響翻心靈嘅，即係兩樣嘢係互動啊。 但佢哋而家少做事啊嘛，即係少做事啊，嗰度 要用手做事，少成功感，少做到件嘢出嚟。 嗯， 即係個青年人佢唔會揸張成績表，阿爾諾啊，我考100分啊默書，我出年又攞俾你睇噶嘛。但係嗰張凳係我做，嗰、那個窿漏水我維修到，喂，我真係有個效果嘅、 嗯。 但係依樣嘢咧，對我哋今日我哋好似頭先上一集即係上一節講唔值錢啦，冇搞到咁嘅嘢啦，係咪啊？但我好記得我喺加拿大住嘅時候，有個水喉匠嚟我屋企度整嘢，我 uncle 叫佢嚟，佢出門口啊揸緊嘅車輪計錢 几劲啊！ 哇，我真系劲、啊！ 香港律师都系咁收费噶， 系 啊，律师系我由我律师行出门口去到你嗰度已经开始计钱啦，咁样吓。 唔系咯，我话系即系令个工种即系值得尊重。 所以佢哋无分贵贱咯。原来我后屘我先知道，原来呃咗佢哋无分贵贱，原来佢哋个收入系差唔多啊嘛，梗系冇贵贱啦。 冇错， 香港有分别啊嘛，系咪个情况？同埋付出个代价、劳力去赚翻嚟，你系坐喺个冷气房赚翻嚟唔同咯、啊。 系啊，冇错，所以呢个就系用咗话劳唔劳力啊，点样赚钱容易啊，同埋我仲认识一啲嘅朋友咧，就系佢系揸巴士嘅，当然人工都唔算太高啦，都 OK 啦。 香港揸巴士 啊，唔系喺外国， 哦、 但系咧佢系个音乐家嚟嘅。所以佢变咗佢做份工咧系为生活嘅啫，但系佢一放工咧佢就去演奏噶啦。咁所以佢生活就变咗佢知道自己中意，佢咪好平衡咯、啊、件事。佢就唔会觉得，喂、哎、我俾人劳役啊，坐巴揸巴士啊，俾人讲粗口闹啊。 咁冇嘢，嗰份工嚟，因為我做，但我放工之後咧，我係絕對有我自己位置。 我話佢聽，佢咁諗已經好啲噶啦嚇。如果佢倒翻轉嚟話，咦有錢咧，我揸巴士就鬧你啲人咁，泄氣先睇到啫，仲要揼個吉布力坐坐你班人啲咁。 冇啊，佢係被勞役緊啊嘛，先咪有機會咁整翻嚟咯。 係咯係咯，即係嗱，但我知道青年人第二類咧，就係即係近呢二十年咧，就係叫做我稱為叫做好唔話得。 系， 即系你唔话得佢嘅，话佢就大件事噶啦。咁所以佢哋一直喺个被称赞里边成长啦，真系即系唔知点搞。所以幼稚园最难搞就系、是，做白雪公主要七个小矮人，边个做小矮人先？我话我听， 系 个个做白雪公主，卒之系啲老师扮晒小矮人咁，巫婆唔使谂啊。巫婆要校长出嚟做啊！记住， 冇错，咁依个，所以而家咪有啲班咧，就专教啲小朋友做领袖 啊 嘛。 系啊， 个个都领袖，咁边个跟咧？真系 我哋细个嗰阵时啊，幼稚园啊，边个靓嘅行出嚟，冇人敢企出嚟噶。而家边个靓行出嚟，个个企晒出嚟噶，男女都。 selfie 先。 咁嗱，咁唔话得嘅一代入到你正生，即系佢哋点过咧？即系成日都俾你话噶啦，系咪啊？ 我哋要矫正佢嘛，咁所以有啲真係初當然個態度啊，佢真係唔話得啊。但係我仍然覺得今日咧，我哋成個香港另外一樣嘢出現問題就係、是，我哋冇咗個社區嘅生活咧。因為屋企裏邊阿爸阿媽唔通你同你爭玩具咩？頭先你講嗰種就係、是、佢真係公主嚟噶嘛，屋企或者係王子嘛。咁屋企食嘢梗係問佢啦，係咪啊？我食咩啊？日本嘢啦今日。咁但係喺我哋整個集體環境，等於翻我哋細個屋企又多啲人啦，咁隔離左右同人相處啦。咁你有好多個社區環境係幫助一個人睇到啊，係喎，原來我咁樣講嘢，阿爾樂會嬲我嘅喎、我咁樣望啊，爾樂覺得我啤佢，其實我唔係咁嘅意思喎。咁其實多好多呢啲咁嘅機會，但係而家嘅小朋友，佢頭先我哋所講嘅環境成長嘅時候，佢真係一話極度自卑同極度自大咗兩個極端喎啲嘢嚇。 即係我帶只狗出街咧。佢第一日出街咧，佢唔覺得自己係狗嚟噶，佢見到其他狗，其他狗去吠佢噶，佢覺得自己係人嚟噶啦，即係 冇錯。 即係有時我哋從啲動物度睇到咧，我哋自己咧一啲嘅即係寫智慧喺度嘅，即係我哋有時我行出街咧，哇，以為自己好勁咁，點知你原來係好渣嗰個嚟嘅。咁呢個落差對青少年嚟講真係幾 接受唔到 㗎，幾大挫敗感 嘅。咁同埋又真係加上佢讀書嗰、那個，頭先我之前講我話佢讀書裏邊嗰個即係嗰個不成功感，又加上我。其他能力不能發揮，即係成件事話俾你聽，即係你個心又好想得，你又知道好多嘢得，你得嘅時候好鬼勁，但係你又唔得，即係話嗰種矛盾，你話幾大？咁不當由先，即係阿二郎你都講，唔係即係人中意開心啊，人都中意俾人尊重，但係其實我諗我哋香港好多人都係喺依個好極端嘅裏邊，即係點解有時咁暴躁啫？咩啊？我嬲咩啊？我嬲好冷靜啊！而家知唔知啊？即系个情绪上边嘅时候好极端咗。 我寻日咧同我太太喺行个商场，咁啊叫唉买一样嘢，呢样嘢好有用噶。 嗯， 佢有咩用啊？吓，当佢问到有乜用，我就发觉真系冇乜用噶。我死撑都话有，佢有咩用啊？心理作用。 系啊。我个仔而家佢做医生，佢话心理作用都系一种作用。 系啦，即系 系啊， 你死产都要讲呢句，咁就讲到佢都冇声做，有心理作用咪心理作用咯。咁即系嗱，觉得 冇错。 即系有时我哋都教坏咗细路嘅，老实讲，你承认冇用咪冇用咯，系咪？即系你话大人都要面噶嘛。咁但系嗱，你嗰个整个嘅方向咧，你觉得一个青年人咁样入到嚟，你去送佢走嗰日啦，你其实想佢变成一个点样嘅人？ 我话独立咯。 嗯， 我成日同佢讲独立，但个独立点嚟咧，就唔系代表唔理人嘅意思。 而家系好独立喎， 独立冇错啦。独立意思就系你照顾到自己，同埋有机会你帮你身边嘅人。 系， 同埋今日我先同学生讲，我话心灵里面好重要一个健康嘅就系、是、你接纳到自己嘅弱点。 嗯哼， 我有啲嘢，我讲嘢，我讲笑话唔够啊，娱乐叻噶啦。 嗯， 但我有我强处。强处就我走得远，有咩事嘅时候咧，佢走唔喐，我走得喐。即系人健康就 系 我知道我有嘢叻，我继续发挥好啲。我唔叻，我咪学咯，我改善咯。但我唔系等定零啊嘛。咁但系呢个咪令我自己能够企得个位啊，能够中道啲多过就话，诶、哎、我唔叻嗰啲，我收鬼埋佢；叻嗰啲我吹到爆，咪冚住咪冇事咯。咁变咗人哋知道就好乞人憎咯。咁但系心灵里边其实好弱，俾人一督穿嗰下就弊啦。咁就好似你话唔能够承认噶，我不能唔认得。 跌唔到就即衰曬。 係啦，所以乜都有用，心理作用解決所有問題。最近呢幾個禮拜最好笑嘅話就係咩咧？就唔識用罐頭刀開罐頭啊嘛，係咪？即係我覺得喂，唔識用罐頭刀開罐頭有咩問題咧？個問題係。我怎样开到个罐头先是问题啊，你明白吗？即是你独立就是能够解决问题啊嘛，不是即是企喺度眼光光望住咁点啊，即是这个是大问题。 或者期望爸爸妈妈帮其他家人帮我咯。你话唔识罐头都开，咁咪揾第二个方法开咯，系咪啊？就算你真系攞去揾人帮你，都系一个方法嚟嘅。 我试过一个营会里边有个小学生咧，攞住嗰啲饭同餸嚟。你知咧，嗰啲营会咧就个兜里边咧，一饭就饭，饭餸啊还餸噶嘛。 系。 佢走嚟问我太太：，我点样啲饭有汁啊？咁啊？点解啲饭会冇汁嘅咁？我睇你望住呆咗，啲餸有汁噶，嗰啲饭还白。佢话咁啦，你将啲餸嗰啲汁咧倒落啲饭嗰度，啲饭咪有汁咯。哦，咁啊走咗咯，走咗之后咁你谂住解决咗个问题咧，佢又走翻转头嚟问你，咁我点样先将啲餸咧倒落嗰啲饭嗰度？我睇睇真系累低咗。 我以为走翻嚟问你，咁而家啲餸冇汁咯。是的，即是这个即是我想我们也都另外一个情况令我想起，就是今天我们香港我们小朋友成长，可能真的我们很锡他啦，我们有时间有资源啦，可能看得他很实啦，咁变咗即是我们很怕他错啦，咁变咗做出咗嚟嘅时候，佢个心灵里边嘅时候，我哋本来希望佢强壮，希望佢独立，但系反而形成咗就好似真系佢里边好虚怯啦，好迷失，都唔知自己想点叻，佢又唔知自己叻乜嘢，咁叻唔叻佢又好惊惊俾人知道，咁系一种咁样嘅情况。 虽然独立咧系好重要啊，但系出到社会都要有一个即系同人一齐合作啊，一个 team building 啊，咁你期唔期望有呢啲嘢咧？ 有啊，所以我咪话佢独立嘅意思就能够照顾到自己，唔系依赖人。不过当佢有能力嘅时候，帮助身边嘅人咯。 嗯，哇，呢个好高嘅期望嚟，系咪个学生入到嚟，你都真系做得到呢个嘅结果嘅咧？ 你行出去嗰三日得噶，讲笑啫。 我好独立啊，行出去 OK。 即系佢出嚟嘅时候咧，都要碰碰跌跌嘅。咁但系我见到有一啲学生佢出嚟，佢真系能够起码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做嘅嘢。最近我有个学生俾我一个。电邮咁我错咗咯，哇咁都得，就系佢去冰岛读书啊，读大学啊，咁本读大学咪读大学咯，但系特别在地方，其实佢已经去巴黎去法国嗰边读完咗个硕士噶啦，咁我哋读完硕士仲走翻去读大学嗰、那个即系学位学士个学位。佢竟然因為當日佢讀碩士跳咗級，佢話我想還心願，我都要讀下大學，咁佢就去咗冰島。即係意思睇到就係佢係一個獨立嘅人，佢為自己去鋪排去選擇。咁呢啲我咪聽嘅咪開心咯，係 嘛？呢啲值得鼓掌。我哋再一次要多謝阿陳少佐校長。咁啊，希望咧下次咧再有機會同佢傾偈嘅。咁啊，我哋聽日嘅廣東廣西咧就將會講嘅題目叫做腋下的。食材即系疫情之下嘅食材，就会由邓达志同埋伍志聪负责嘅。咁我哋送一首歌俾大家嘅，就系、是、由抗疫大合唱嘅，叫《明天会更好》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唱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 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。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 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倾诉遥远的祝福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 让我们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 为明天 会 stand 会 still， 双绝对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 谁能忍心看他昨日的忧愁，带走我们的笑容？ 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。 心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日出唤醒清晨，大地光彩重生，让和风拂出林下，谱成声音。